京经济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后面的朋友跟上哈，大家可以尝尝梨哈。 金秋九月，北京市农业农村宣教中心组织广大市民和网友们开展走基层、办实事、科普农食市民线下体验活动。市民们走进门头沟特色的农业科普基地，在享受青山绿水美景的同时，学习农产品科学以及安全知识，并通过参观采摘、体验农耕，感受京郊农业现代化发展及美丽乡村发展的新面貌。市民王女士在参观完以后就兴奋地表示， 之前因为也听说门头沟现在改变得特别大，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这么深的那个山里头，一般也就顶多去门头沟，我还真没来过，以前顺义啊、密云啊那块往那边去，但门头沟想不到变化那么大，沿路过来真的是感觉比自己想象的要好，真的从那个路上过来，就是门头沟现在的改变的那个方向，就是青山绿水门头沟，是吧？就这样子的，我看着。 北京门头沟瓜草地生态观光园位于门头沟区西南30公里的原北岭瓜草地村，在历史上啊，由于地下煤矿开采导致水土流失，废弃的矿渣呢，在雨季给水土造成严重的污染。从2005年开始，门头沟开始从资源枯竭型的矿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进行转型和发展，闯出了一条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和循环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实现了由黑山变青山、青山变富山的转变。组织这次活动的北京农业农村宣教中心培训科科长孙庆亮表示说， 我们呢在北京市呢建有5个固定的农业宣传科普基地，瓜草地是我们其中之一，每一年呢我们都要带市民来一次。我们的科普基地呢就这个科普围绕这个科普基地有一个精品的旅游线，让市民呢来去接触一下，就是近几年就是现代农业的建设成果。所以这几个基地呢，门头沟算是这是一家，另外4家呢是昌平，是北庄村，还有昌平的桃林，延庆的一个西王化营，密云的一个后焦家坞，这些村呢都是属于农业产业化的一个基地。这个项目主要是属于什么？就是让市民体验产业化成就的这个过程中呢，科普一些农业知识啊，比如说一些农产品安全知识啊，农业一些基本常识啊，顺便呢就是也让市民呢沿着这样一个精品的旅游路线给推荐一下。这几年确实是农业现代化成果呢也是比较多，但是呢可能市民接触比较少，我们宣教中心呢也是承担了这个宣传的一些职能，所以说每一年都有几次这样一个活动。瓜草地呢原来是属于咱们这个矿区，主要是采煤的，由于煤矿区采集呢就是造成大量的这些地质破坏，造成这些植被啊，包括一些这个水源呢、污染呢，生态都是非常差。经过这几年建设吧，过去的黑山如今变成了花果山， 过去的黑山如今变成了花果山。走进瓜草地生态观光园，只见整个观光园啊是依山而建，花繁果盛，空气清新，而且景色优美，秀美的山水和满山的花果造就了一种纯净的自然生态。漫步期间，你很难感受到这里曾经是一个灰尘遍山的废旧矿区。 旁边这个小池塘，这个还有荷叶，这是 污水处理 完了吗？ 全排完这里吧。 哦， 这里边还有鱼。 园区负责人罗金宝带着市民和记者一行漫步在山里，一边走一边就向记者介绍起周围的设施和环境。 你想要不达标，这鱼它是活不了的。 对，园区的整个的那个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全部铺设管道，让回收到这个小泵，这个污水机里边。 哦， 然后零排放到这里边。 哦， 你看这里边那个鱼，你看那小红鱼，在这里边的， 那这个大概是怎么处理的呀？ 就你看那管道那儿一过几个过滤池完了，然后所有的水和它的杂质都要通过那个里边有机械过滤，那个套机子是英国的。咱们平常 这个小房子下边有蓄水池， 对，蓄水池。 哦， 然后蓄水到这儿，因为它不是最低嘛， 嗯， 然后再咱们通过管道排到咱们山上这几个蓄水池。 然后一点一点自动回来回灌。 罗金宝介绍说，以前由于采煤造成水源枯竭，园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经过节水设施改造和合理规划统筹以后，建成了一套有着系统设计思路的蓄水池系统。园区的梯田下深藏着8个蓄水池，通往蓄水池的输水管道就布设在地下，全长将近6000米。通过统一调配，将水源输送到各个蓄水池，顺着人行栈道的两侧，从山顶一直下到山底。留住天上水，实现了对雨洪和溪流等水源的存储和分配，不仅能够保证园区里全年生产用水，而且还使昔日因为采煤而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涵养。现在的瓜草地观光园植被茂盛，景色优美，环境幽静凉爽，而且一路都有山花和山果相伴。 你看这毛桃，这是咱们当地的什么？ 这一路两边都是各种山果啊。 这是西湖海棠，西湖海 棠。 西湖海棠啊，春天是花嘛，秋季是果，夏天是绿。所以当时我改到这个，几年下来以后，春天有花，这花非常漂亮，是吧？那紫花。然后呢，夏天这个阴凉的给它遮起来，这刚几年，4年。这个说，然后呢，秋天这果呢是打上雪都不带掉的， 哦， 非常漂亮的。 从这个往回看，就看到整个这个园区沿着这个山势哈，梯田一样的，一层一层的，也有种果树的，也有种那个菜园哈。 整个这个区域都是原来的这个煤矿的矿渣，就黑矿渣，它是每年要黑水的冲刷嘛。后来我们就栽植了这个，这半栏您看有一季这个啊。这仪器呢是跟着我们现在水土监测，每一平方米的水土下雨后，水土流失进入危机。这个危机呢是跟门头沟区和市里边水务局连着的，因为这个地区过去采煤嘛，水土流失肯定要严重，它进入危机要传感到的呢，这是监测点。 没看出来哪个是之前的煤矿？ 这地方是原来的煤矿， 哦， 煤矿勘察。这是原来那么最早的矿口，小煤矿矿， 但现在看着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山坡哈，而且上面长满了草，挺绿的，等于之前也是矿山，光秃秃的矿山哈。 沿着这个人行的栈道一直走到一个小山坡上，眼前呢出现一片开阔的地势，中间呢有一个真人大小的雕塑，表现的是过去采矿工人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景。在雕塑背后大概10多米的地方呢，在山坡上赫然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这就是以前采煤矿坑的遗址，如今这里建成了一个煤矿遗址公园。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煤矿的遗址啊，里面呢就是用修复的这个复原的方式呈现了以前煤矿的样子，就是一个类似于隧道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通进去呢里面很黑，然后四周啊是用这个木头撑起来的一个洞口，看着呢还是比较危险的。门口的这个介绍显示哈，门头沟北岭地区的煤矿生产是始于清末，在上世纪70年代一直是属于手工采集的状态，80年代以后这个地区的煤炭生产呢机械化的水平日益提高，产量也大幅的增加，当地老百姓呢就主要以这个煤矿为生，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随着这个煤炭资源的日渐枯竭哈，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煤炭生产为主导产业的北岭地区，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要求之下呢，所有的煤矿都被整体关闭了，产业转型就成为当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啊，瓜草地地区呢发展旅游观光为特色的这个农业观光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煤炭遗址公园就是瓜草地旅游观赏区的核心所在。刚才据这个书记介绍哈，旁边这个山坡以前呀是黑乎乎裸露的这个一片，一到下雨呢，这个雨水冲刷着这个黑色的山坡流到下面呢全都是黑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山坡已经是绿树成荫，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山坡往远处看呢是连绵的群山，山顶上呢还有云雾缭绕，整个这个环境啊一片莺歌燕舞，也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个生态涵养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 在矿坑两侧的墙壁上用一组壁画生动地展现了瓜草地生态环境变化的全过程。罗金宝指着这些壁画一张一张地介绍起从黑山变成花果山的整个转变过程。 这个呢是我们05年以后门头沟确定生态涵养区，我们这个地区瓜地煤矿整个的发展和整治过程的这么一个缩影。这个是我们的简要的介绍。当时关闭煤矿，我们这个地区就有这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画面，是我们塌陷，因为塌陷坑造成这个山体整个塌陷这个一个缩影了。这个就是我们整治的过程啊，把原来废弃矿山重新进行平整，平整的地方我们进行栽植各种经济树种。我们在栽植过程中已经树 存活了三年四年，然后开了花了啊，这果树已经成型了。沿路看到了硕果累累的现象，满山绿意丛生。这个呢，就是我们山上我们造的植被林。然后呢，可利用的土地呢，有水地儿，在这是经济的。你看满山的花果山，而且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通过矿山整治完了，有些土地可利用预留的土地啊。现在我们还有预留的土地，就是这整治完了的预留土地，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实景上能看到。 以前的瓜草地因为长期开采地下煤矿，导致水土流失，土地塌陷，水源极度匮乏，废弃的矿渣又造成水土污染，生态环境严重遭到破坏，也对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罗金宝就回忆说， 过去这儿的是矿山，王平村煤矿，北京矿务局，过去后来叫京煤集团。北京矿务局的有八大煤矿，是解放初期为了支持国家的建设，建立了北京矿务局八大煤矿。八大煤矿之一就王平村煤矿。这个王平村煤矿呢，它是在我们的脚下，就是山脚下。从五几年到九几年，陆续在我们这个原北岭乡这一个区域，十个村的区域里边，大体上是19平方公里的区域采煤。它在深层次采煤，我们在浅层的地方呢，我们这个几个村呢在浅层次采煤，这样呢造成我们整个地区的这个，第一是水土的流失，水源的断流，因为它地下采煤嘛，它塌陷，还有出现人身的安全问题。人身安全问题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晚上也农村嘛，当时也遛弯，遛弯遛着遛着找不着人了，三天以后从采煤的井下挖出来了，这是都是我们这儿地区的人，集体的成群的羊，百来只羊，一夜之间找不到了，到现在也挖不了，因为是都是因为这个地区采煤造成塌陷。出于这种情况呢，水也没有了。因为原来满沟都是水嘛，这个地呢也没有，全塌陷了。这样呢，有时候遇见大雨呢，我们就是要跟外边隔绝，因为主公路有时候也要坍塌。这样国家出于安全考虑，不是从1995年到2020年陆续把我们这个地区的6000余人搬到现在的门头沟区永定镇，啊，40公里外。到2020年把这些5-6千人呢，就全部搬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个平房区了。 出于安全和发展的考虑，瓜草地村民已经整村搬迁到门头沟区永定镇的南区社区。而罗金宝历任村支书、矿长，在2015年，他作为永定镇南区社区的书记和主任，又回到山里带领村民进行生态修复工作。这一干就是10多年，长久以来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体，再想要修复，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罗金宝回忆说， 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由5个村子组成的。 嗯， 这个5个村呢，就是原来都是在我们这个地区生长的，因为煤矿开采嘛，农展费以后又搬迁，因为这边无法生存了嘛。 嗯， 地表塌陷，水源断流，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国家拿着钱呢，从1995年到2020年都搬到现在的居住地，叫门头沟区永定镇。 嗯， 啊，冯溪园这个地方，从离这儿咱们40公里，这样搬得走呢，搬得走你要留得住。原来还有靠矿山，我们小煤园矿山，年轻人他大矿，但是呢，你国外矿山也关闭了，他没有生存环境了，生存条件了。 嗯， 这样呢，我们就想把这些人又拢起来，重新把原来的废弃矿山又重新整合起来，然后呢，安置这些想就业的，你就跟我每天5方8圣，你就跟我来。 就是来从事这个整个山体修复的工作， 山体修复，利用山体修复创造我们就业的渠道。因为说咱们关闭的煤矿完了以后，就是给咱们大家呈现的，就是有的因为采煤塌陷的坑陷，水土的流失极其严重。因为下完雨嘛，它裸露的岩层，当时采矿的煤气的矿渣，都裸露在地表。 对， 而且每逢下雨，所以说都是顺着这个沟域啊，就流入咱们的永定河了，造成永定河整个水体的污染 啊。 所以说这样呢是一部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冬天呢，就是因为这裸露烟塘，因为一刮上这个大风嘛，所以说就是黑烟黑土满山就是在这个山上。所以这样呢，我们都不确定生态含量。什么叫生态？生态要保护生态，但是咱们这个过去呢是已经破坏了生态了。 嗯， 所以就是要从山头从源头治理，所以说把原来的废弃的矿山重新 进行平整一些，然后修建一些塘坝、堤田，然后用于水防止水土的流失。 嗯， 然后把修复好的可利用的土地呢，我们有水的地方，在这一些经济作物，就跟现在咱们这个看到的这个没水的半山头呢，就是我们要修山养山，同时呢保护性生态的修复。 像这个第一步哈，先把这个之前弄的那些千疮百孔的东西给修复好啊。 对， 这个过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那个我们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 对，2005年到2015年，基本上10年 都是在修复哈， 都在修复。 一方面是等那个矿自己去 发现修，而且修复的这种矿山的面积，就光我的区域大体上修复了3000多亩，就整个采矿的这个塌陷的修复3000多亩。 具体得怎么修复呢？ 它就是把原来的塌陷的坑进行有些呢废弃的渣边的那黑渣呢给它填充进去，不能再表露了嘛。 嗯， 然后呢把一些上面呢覆盖成好的土，在这一些绿化树种可以利用的土地进行经济树种。 哦， 啊，这样呢栽上树了，慢慢绿了。 嗯， 它不是本身有梯田沟坎的这个堤坝的这种地方，它不是本身就它水它不就流失程度就差点了吗？然后加上人为的咱们人工栽植树木，植被嘛慢慢就恢复到饱和状态，水土最重要它不流失了。 等于以前那些煤矿工人在那十年呢，就变成了修复山体救工作的工人， 就转变思想观念了。你靠山挖山原来是， 嗯， 你现在得靠山呢养山了。你现在你得养山了， 对， 所以这生态逐年就是改造和恢复， 对， 然后变成现在我们这种。 对，那这10年这个资金主要从哪儿来呢？ 市区镇的大力支持和我们自身的一些每年创造的财富，一点一点的积累的，也要给予从这个山创造财富，还要有些回报到这个，还在进行治理，因为就光靠国家的钱是远远不够的。 对， 我们所以说在。我们包括山体的修复过程中，然后这个我们水土保持的过程都是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从修山养山到生态治理，要不要以为生态的修复和治理的过程中本身就脆弱了，你再破坏它，有绿保绿，有树保树，这个修成生态的过程，修复的过程。 当时是您带着大家转向这个生态观光啊，这方面是吧？ 啊， 怎么找到这条路啊？ 因为这种路啊，开始我们也是想看到别的地方，就是说围绕这个生态观光、生态采摘，但是人家那个相比条件要比我们这条件要好得多了。 嗯， 人家比如说平原现有的山体没有遭到破坏，水源依然保持完好。 嗯， 我们是应该说是在2005年关闭煤矿和老百姓没有就业接到，包括下岗职工也没有就业，我们应该说在困境当中找出路。 嗯， 我们逼出来的。 嗯， 废弃矿山、废弃土地、塌陷坑，那不是也是山场和土地吗？ 嗯， 所以说我们这么着逼出来，我们才进行这个生产性的结构的调整，然后走一点一点用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然后换来百姓的就业，百姓的收入，集体的收入，是这样。 但是当时就是想发展这个生态观光这个行业哈，包括这个果园啊这些产业的时候，就是好像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水源。 水源没有， 没有是吧？ 资金没有， 水源没有，资金没有 啊！这是当时确实面临我们是最大的困难， 嗯， 尤其第一招水源。 嗯， 我印象我在找水源，第一次我找水源的时候，我带动我那这儿的团队，包括两委班的，有一次找到那个水源了，其实也很庆幸。 嗯， 在回来水源的那路上呢，我们两个还有我的园区的一个当时的李主任，我们俩不同时间的前后的都从那个半山体都滑落了， 哎， 到现在我的脚还有疤子呢。 嗯， 那面水是高兴的，但是在那路非常崎岖，我们找到了这水源。 嗯， 反正我当时他也滑倒了，我也滑倒，我这滑倒我这腿，现在就是这个疤了， 还留了个疤哈。 对，永远记住，反正但是水源是找到，现在咱们饮用水的那个水源就是那道水。 哦，那从那个水怎么引过来呢？ 铺上管道，当时从那岩石缝的水整个的进行两道过滤，那把那水呢给它打开，岩石缝那水引入一个小蓄水池，小蓄水池它叫过滤层，因为山体出来也有时候土壤嘛，或者是它冲刷了那水里面，然后带有一过滤层，然后从那儿铺设管道，从山高地方顺着管道铺设埋设，然后进入咱们这个整个几个蓄水池，一道一道蓄水池。 嗯嗯，等于现在咱们这个供水的这个管道 体系已经建成了， 建成了 啊，对对， 嗯， 已经建成了。 嗯，我看咱们村现在也特别的注重节水哈， 包括在那个园区里还设了几个循环利用的这个过滤 水桶。对对对对，水呀、啊，这种你不能说现在有水，但冬瓜还有时候赶着我们靠老天，有时候靠老天吃饭，所以说把老天赐给咱们这个水，那我们就要有限的空间，我们要利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水源要充分利用起来，不要去这会儿有水了就去浪费了。水也是资源嘛，也是宝贵的资源，所以说可能就是说我们把这水利用好了，那就是一个我们对我们整个果树的和绿化都有好处。你不要等着我们炫用这水了去找这水，那是得不到你的回报的。 在与罗书记短短的交流之中啊，我们了解到了瓜草地生态园的前世今生。而听完他的介绍以后，再走进这片休闲采摘园，只见眼前一大片梨园在山坡上铺展开来，前来体验农耕采摘的市民呢，就在梨园里自由穿梭，享受采摘的乐趣。园区的技术人员王先生就介绍说啊，由于气候、土壤、树龄还有种植技术等综合因素的叠加，这里的梨啊皮儿薄、肉厚、汁儿还多，加上园区采用了无公害的种植技术，可以放心的现采现吃。 咱们这边这个梨一共有多大面积啊？ 这点得80多亩。 80多亩啊、 这一片是。 那现在这个都有什么品种啊？ 这有爱当、圆黄，还有那个黄金梨。 爱当、圆黄、黄金梨，这些都是梨的品种吗？ 对，就是各个。你看这种还是盐，它是不一样，都是梨，但是它就是各个名不一样。 哎，我没听说过这个爱当，这是一个什么品种啊？ 这是从引进的。你看这个呀，就以前长得大，它这个特别大，要长，还有能长这么大个的。 哦， 它这个原先就是它这个现在还没那么熟，这种啥颜色还不到期，等到一到好了以后，它就是金黄色的。你看、 金黄色， 就是比如这种还好一点，这种就将近熟了。 没事，你就摘一张甜的， 直接在树上摘了就能吃啊。 我给你挑一个甜的，我跟你说， 这个口感特别特别好。 哦。 你可以直接吃， 我尝尝。 这 两种你哪种更好吃？ 这种现在到期了， 这是一个酸甜口， 是 吗？但是那个汁水特别多，而很有风味儿。那个就它不是那种咱们在下边吃那个特甜的。我看这边还是节水灌溉的示范园区哈。那这个节水灌溉是什么意思啊？ 节水灌溉是我们做的那个浇水的时候，你看这个，它这每棵树上都能浇到节水灌溉。今年的雨水大，所以说不用了。每年的时候雨水小，就得每棵树上都得有一个管，然后我们浇到。 哎，是不是说就是以前就是大水漫灌，现在是拿这个水管？ 对，就不需要，就比如说 定点的来浇， 好多地方不用浇，就没有浇不到。就是浇的是一盘。今年那个雨水大，就不需要，就要是旱的时候就直接把管都通到各个这个一盘里头。 像这片这个果园，在之前采煤期的时候是干嘛用的呀？ 这以前就是老百姓种点庄稼，种点那什么。但是那个采煤的时候就把这水都给撤了。就已经没有水， 没水了。 对，现在这不是水耕换林或怎么着，甭管说这荒山治理啊，煤矿恢复，它就比以前就是改善好多好多。 在参观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市民回忆起50年之前，他还曾经啊来瓜草地附近的村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对比今昔，他感觉这个变化是特别的大。 反正我觉得我50年前来过，跟现在再来看呢，确实这个对门头沟的印象就不一样了。但环境变化给老百姓也带来了一些福利啊。以前呢，谁你去看看那个农民，这当地的那个我住那个村的，我那个农民那个样出来以后啊，没法形容。你可能年轻的没见过那种人。现在村里的没进去，肯定村里边，你像他们从住房来说，都是平房改楼房啊，这肯定都不错了。现在干干净净的，也文明。 瓜草地的蜕变是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实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就是瓜草地黑山变成花果山的奥秘。从靠山吃山到吃上生态饭，对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罗金宝书记说，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呢，经济林经济的发展了，现在这林木的改造了，所以说每年呢，我们的整个果园和我们这个生态林的这个整个多这几年我们栽植的树木当中，一年大体上就是总体是10来万的收入。 能赶上之前挖煤的水平吗？ 如果说要是钱来得快，还是那个来得快。但是如果要是长远的生态吃生态饭，要比那个要长远，而且能给留给子孙后代的，那是当时是靠资源，是属于带掠夺性的，实际上 掠夺性的 啊，对，这个呢是靠你吃了生态饭，你就永远想吃这个生态饭的这个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 发展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不久前，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各个村庄的田间地头呈现一片繁忙景象，但是村民们在感动的不是粮食，而是一种叫苍竹的中药材。沟门乡的12个行政村整合550余亩集体土地，种植中药材苍竹，探索发展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我是记者文杰，让我们一起走进遥远的北京北大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 村干部也很有积极性，老百姓也很有积极性。 这籽儿很贵的，一斤应该在270-300块钱左右吧。 五一之前将近10天的时间吧，乡村干部和老百姓一起抢栽抢种。我们苍竹是300万株，320亩。 很期待这事儿。说绿水青山如何变成精神遗产？那你寻求一个路径。 正在干着呢。 五一劳动节当天，沟门乡的北新店村种上了全乡最后一块苍竹田，至此全乡村村都有了集体产业种植园。北新店村村主任崔国良介绍说， 今儿算人少的呀，最多时候得够60多人。 哦， 今儿往这大面积是那沟里是37亩，这点是10多亩地，今天就完了，应该够45亩。 40多亩地哈，都是咱们的集体产业用地啊， 都是从就是 流转过来。 一位74岁的村民老党员带领着党员小组在最偏僻的一块地上耕种苍竹苗。 入党时你没你们呢？66年入党。 66年您就入党了，然后就把您派到了这块最难种的地儿哈。 不是，那让我干就干啥吧？人党员们听党话，我们北京店的党员可能都听党的话，干活都实在，结果党员都是党员，说怎么干的，嘁哩咔嚓的就没有说的呢。 来，我们去前头看看啊。种这个苍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哈，我们就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场面先是铺膜，铺完膜之后就打孔啊，打完孔之后浇水，浇完水之后就插苗啊。嗯，对，插苗然后再覆土。像咱们一天能种多少棵？ 多少棵都不好说，分亩是行， 就是这两天是最快，将近1亩。 开始 他干熟了， 干熟了， 对，就是哪道工序都是怎么干怎么干，他都知道了，就快了。最初很慢，现在很快，一天将近能到1亩。就是他这一组 分组干活哈，我刚刚也听咱们村民们说了，原来是按组干，今天呢是大家伙一块堆儿干啊。其实咱们正常种这个苍竹的时候是一组一组的，一组多少人呢？ 一组8个人，这1亩地大概在最少得够7000株以上。 你个人有种的吗？ 有一份种的，就是听着这消息挺好。 因为咱们首先集体说我们要种这个了，个人可能也受带动了，是吧？ 对，受带动了。 集体力量大嘛，规模效应。 反正我感觉就这个做好了，真是一个产业。 咱也是第一年种，是吧？ 第一年。 当时怎么想起来要种这个苍竹的？ 最初是咱们乡政府经过多方的调研吧，看这挺好，因为咱们村里没有产业，咱们这山里的就这地呀、啊、不好长东西，有那么几份村民种点儿，不是在咱们村儿啊，或者乡领导发现这事儿了，觉着是一个机会吧。人家最初种几分地，它是亩产收益能达到6万到7万块钱，最后咱们就是管理的差点儿，你要能达到5万块钱，这效益相当可观。 因为相比种别的哈，村里面之前种的是什么？ 就是玉米、黄豆。 其实连小麦或者是水稻都长不了。 长不了，就咱们这地儿，这些年谁都没联想到这事儿。要真能联想到这事儿，其实我感觉就应该早就赋闲了。 其实您也知道苍竹，知道长苍竹啊？ 肯定我知道，山上就遍山遍野都是。 但是一直都觉得是野生的，没想着说自己也能种，是吧？ 这咱们有的地方就咱野生的刨去直接栽，效果更好。这以后打籽了可以，还没钱呢。这籽儿很贵的，一斤应该在270-300块钱左右吧。 那野生籽能卖在500块钱。 那像咱们这个一亩产出能产出多少籽儿？能产出多少底下的这个疙瘩？ 要长好了，应该在4-5千斤吧。那好地要地要壮一点，管理再好一点，能达到7-8千斤。 一般想到这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就感觉好像不怎么产出啊。这个还可以啊， 很期待这事儿。 您看，像咱们这个地哈，我们踩上去其实觉得它稍微还是有点干。这么干的话，培育过程中是不是还得经常浇水啊什么的？ 得浇水。其实我们最初考虑主要是防止咱们这天旱，铺膜就是为了抗旱的。 铺膜是为了抗旱的，还不仅仅是为了保温啊。 对，主要抗旱。 其实事儿挺简单，但是它背后的东西还是值得一说的。就包括您动员这个村民们过来种这个地。这个过程您给我们说说，有不爱来的吗？ 这个热情很高涨的事儿。 哎，我问一下，像咱们大家伙一起干农活，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把这全村老百姓聚到一块干活，在我记忆中好像就是头一回。这以前就没有说咱们集体发展点事儿，没有这事儿，头一次。 壮大农村集体产业，发展中药材种植，成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探索乡村振兴的一条路子。据沟门乡乡长于春丽介绍， 我们有一部分是通过我们山上采挖回来之后， 野生的， 用它的野生的原生的用的根茎，我们用它的芽来发展了一部分。二是呢，我们是通过这个咱们农科院啊，联系了苍竹种植基地在承德的宽城，它也是经过了解，也是咱们北部山那个苍竹。过去咱们那个包括我们这个燕山地区啊，都属于热河，整个都叫热河地区。燕山山脉地区是这个北苍竹的道地药材，咱们这是非常有名的，也可以从中国的中华药典上查到是道地药材产地。 那后期咱们会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就是通过这个标准咱们才收，然后才给公司药？ 他这个用传统的最传统看法是看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行话啊，看药材里的朱砂点的形成，他就能通过这个简单的来判断药材的品质。据讲咱们这个地区这个纬度经纬度的药材是最好的，目前咱们掌握看不愁销路。 今年特别巧啊，疫情期间就是这个苍竹它作为这个中药材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它就是对扶正祛温。过去咱们农村传统上因为这个采水啊都用的水缸，农村每家每户要挑水放到水缸里，尤其春季温灾啊会出现，什么时候农民会从山上刨一些苍竹疙瘩，洗完之后就放到水缸里一泡，喝这个水，喝这个水就起到这个作用。 三分地就能获纯利润13000多元。四道学村村民彭明元是最早在自家的农田里试验种苍竹的人，也是最早的获利者。 这是北苍竹啊，这叫别的叫什么？ 它这时候有朱砂点苍竹，咱们这地方也有，很少，长得跟这个不一样 啊。它长得不一样， 它不一样啊， 这个外观啊， 那不一样啊。它这有锯齿，它这个长的是横向长，横长是挺长一个细纹， 跟山药似的，是不是？ 对，跟山药似的横向长这种的，这种药性好啊， 药性好。但是我看咱们现在出的这个苍竹苗还是以那个北苍竹为多啊。 对对，咱们就是北苍竹坐地，这个苗适合咱们本地的气候。 那像咱们这种朱砂点苍竹，比如说像这么大一颗能出多少果？ 这么大一颗马上要起出来，这颗得够4两以上。 这得4两啊。 4两以上。 对，它实际上它的产量是比那个北苍竹要低一点，因为那个您刚刚说一株它能长一斤啊。 这个比那个它就是产量就差，对，它药性好了。 药性好，这个苍竹里面的学问哈，很深， 研究它就研究这3年。 买我的籽儿的，洗苗的 啊， 都我给洗的，它洗不出来。 其实您说的那个洗苗就是育苗， 育苗 是吧？ 就育苗。 蚂蚁啊，您地里只要有它，这一片苗全没。 它就把底下都给吃了。 它给你串通了之后，它俩是相克的。只要有蚂蚁，这两棵苗就危险了，换一下就可以。 还得预防蚂蚁啊， 蚂蚁，还有那个腻虫，有的炸出来的时候黑的腻虫，打一圈药就没了，打那落果就可以了，一呲就没有了。 这个是您已经种了有3年了啊？ 对，3年了。 这是第三年。 今年过4年了。去年那3年的都刨了，就这个就是去年秋天刨的。 这是已经刨了新种的。 刨了之后又栽上了。 那它这样反复的种会影响这个土壤的肥力吗？ 它你得上肥呀，得上农家肥呀，不上农家肥它就长不了那么重了。不要求上化肥，这化肥它是上了之后对药性不好。跟您说这道理啊，它把你的苍竹疙瘩，掰开一掰， 一看你这朱砂点达到72%，这是一级。 嗯， 一级一个等价。你掰开一瞅，萝卜似的，雀白，没有朱砂点。 哦， 这就不值钱了，人家也不爱要了。 对，因为咱们其实种这个主要还是为了能够卖出去啊， 对对对， 品质一定要好。 对对，已经就要上虫害了。 哦，为什么呀？ 就要上腻虫了，你看啊。 因为它发白吗？它的叶子？ 它这是假活，都是栽上之后没扎根呢，它就生芽了，靠本身的水分。 哦。 你等一扎了根，它底下能分孽。出来了，这个苗就要死了， 有点早长了，是不是？ 对 对对，就跟人家特别瘦啊，特别苗条，但实际上它根儿还没扎稳呢。 嗯， 像这种苍竹，在别的地儿也可以推广吗？ 往北凉快地方可以，往南太热地方不行了。咱们这个差点事儿呢，气温关系， 各方面， 主要是燕山山脉， 海拔在450度以上就可以。 海拔450， 反 正我。 四道学村村主任彭兴旺也是最早的苍竹种植支持者。 我认为它，因为咱们这个气候，我估计是，你想春天生长时间短嘛，一年你想除了秋天、春天、冬天这三个季净休眠了，夏天这一个季长。 嗯， 所以说我觉得它长得慢，我估计它有没有这原理，咱 别的地儿山上也有苍竹吗？ 有，但是它这个长得 就这附近都有啊。 分阴阳坡，它那就焦绿的那些地方，那就没有。 哦， 它没有降着阳光，没有 半阴半阳啊。 半阴半阳的，得达到60%以上的光照。 这些年来，从我一小到现在，你看大街小巷串村来收苍竹的，哪年都有，老是有。但收别的药它就不一定，所以说就是说它这个用量广，然后这个从原来最早那时候我记小时候那5分是吧，1毛2毛，现在涨到去年你们卖十几啊， 10块05毛， 10块05毛，最高时候他们是14块5是吧，价格就是也是每年在往上上升，根据这几点然后我们考虑这发展这个，再一个它也是好管理，适宜咱们这地区生长，这也非常重要。 对对，非常重要。 喇叭沟门满族乡属于怀柔深山，毗邻河北，因此被称为北京的北大门或者北极乡。由于耕地较少，种植业相对落后，而以民俗旅游业闻名京城。在沟门乡的山上出产有野生苍竹，苍竹属于多年生中药材，根状茎入药，中药用途为燥湿健脾、驱风散寒、明目辟秽，是常见的入药药材。家中的苍竹需生长2年到3年就可以收获。据介绍，苍竹经人工种植后成活率在90%左右，后期养护成本不高，适宜推广。北新店村村主任崔国良， 咱们这苍竹苗一颗多少钱呢？ 2.5毛。 这是乡里的统一价格吗？ 人家是在那儿买多少钱就给往多少钱。 市场价格、啊、 是市场价格。人家卖1斤300颗，1颗2.5毛，也就是说1斤75块钱。第一批苗小，说能够300颗，第二批苗大点了，你他去肯定也长了他那苗，等第三批还大了，1斤啊，说原来能要300颗，等第二批要240颗，到第三批也就200颗都不到。说这苗现在苗大，成活率就高。 对，其实您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咱们北新店村在北京来说，它不算是经济发展特别好的一个村啊。 这地方，咱们说。真要从地里种出点东西很不容易，也尝试好多次都不行。我个人觉得，包括政府也经过多方教育，这是真是一个趋势。是早这个谁都没发现，这是个好商机。 嗯， 尤其这药材啊。 我看您刚刚在点名，是点那个过来劳动的人是吗？ 技工 啊。 对。 又回到了原来过去了哈，咱们的劳动者都还是那个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哈。 哎，这现在这农村普遍老龄化，年轻人出去打工去了，哪有人去了？ 其实有这个集体农庄似的啊，也是给大伙儿一个劳动的地方。今天就能种完吗？ 种完了，今天 就种完了。 21万棵苗， 8天种完了啊。 有点活干还差不多，也没活干也没有地了啊、 哦， 也没地儿挣钱去，吃啥呀？ 这给我们找点这个工程还行。 没错哈、啊，嗯。 集体干农活计工分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干农活是怎么回事。但是为了抢春种期，沟门乡派出了大批乡干部走进农村的田地中，帮助村民赶种苍竹。沟门乡农发办在北新店村包村的95后干部宋美艳，已经顶着日头干了7-8天农活。 您也是这个包村干部哈，您在这个村待了多长时间了？ 在这村3年多了。 第一次看到村里边的这一块干活啊。 我们也是头一次，因为这一次不止村民在干，机关干部也全部都下沉到一线，跟村民一块干活。 之前干过吗？ 之前在家也都没干过农活， 头一次体验。 对，也就是跟着他们一块学，觉得就是干熟了。跟着他们干还是挺有干劲儿的，大家也是为了集体经济都一块儿使劲儿干。 其实有好多个工种哈、啊、 对 工种啊。 其实懒苗比较快一点儿。 啊懒苗哈、啊。 对。 啊懒苗就是相当于是栽 苗。栽 苗。栽苗。啊懒苗。 像这个一般打孔我们都打不好。 这是有技术难度的。 对，因为它这个深度还有距离。 哦、这个深度咱们要打多深呀师傅啊。 两公分。 打太深了，栽苗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太好栽，浇水也浇的比较多。也很快，从那边村到这边村第八天。就是以前其实跟村里老百姓聊了以后，就感觉新店村虽然环境挺好的，但是呢就一方面旅游这边发展的也不太健全，也没有什么民俗，然后产业这边因为新店这边比较旱，没有什么固定的产业，老百姓也就靠务农。这次发展这仓猪算是给集体发展一产业吧，也算是一个新思路，所以这大家伙儿干活的激情还都是挺高的。以前可能因为在村里也跟老百姓聊天，种植果树呀什么的都尝试过，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一次有这个大家看着也都挺好的，算是一个变化吧，就大家都拧成一股绳，为村里边这发展经济一起努力干活。 文化服务中心的90后工作人员蒋佳琪对于干农活也已经颇有心得。 我种了8天，其实开始觉得不会种，但是种时间长了感觉还可以，就是挖坑埋苗然后浇水这一套。反正我们机关单位有时候自己这一垄地就有的浇水有的埋苗啊啥，自己就把一垄地给干了。 其实这也是个分工合作、 对 吧，跟咱们工作也差不多啊。 嗯， 只不过这个可能是体力劳动啊， 因为这个快到农时抢栽抢种，然后实在是没有人手了，然后领导就建议咱大伙儿就都帮着种吧，这农民也够辛苦的、别到时候种了成活率低啊什么的。 对， 然后大伙儿就也没有什么怨言，就其实性质还挺高的。 你最喜欢干什么？ 我最喜欢浇水。 浇水啊！ 每天就是早晨差不多8点多8点半，就跟正常上班一样，8点半，然后到11点半，下午吃完饭休息一会儿，1点半，然后在单位集合，坐车就去各个村儿，然后就又种去了。然后种也挺好的吧，跟那个老百姓关系也变好了。机关单位的就拿笔杆子的嘛，其实也干不了活儿，但是经过这事儿，就觉得其实大家伙儿也都是为了这个集体经济，也都能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不是？听他们岁数大的说，有经历过这个生产队什么的呀，是吧？也挺好玩的，因为也是一种收获吧。老觉得农民其实跟种地挺简单的，其实上手一干不是那么回事。人家要不教你，你其实自己摸索半天也是没学到精髓，还是需要老乡一教你就立马就掌握到那要点，就是种的越来越快。 喇叭沟门乡副乡长彭桂华是全乡中药材种植项目的直接负责人。 我们乡就是地处北京的这个最北端，气候和其他的这个平原的乡镇，包括我们乡以下的这些乡镇不太一样。春季来的特别晚，秋季来的特别早，一年的无霜期只有120天，就是4个月。所以我们农民种植啊，都是一茬玉米呀、谷子呀、大豆啊，都是这一茬。但是呢就是随着这改革开放这些年吧，种这个传统的高粱棒子菇，老百姓呢有的时候呢收不抵支。后来呢就结合白桦林景区，我们又做了一些民俗接待。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书记乡长在任以后，借着这个沟门这个生态涵养的这个 生态涵养区、 对这个在做大做强民宿旅游这个方面的同时呢，正好呢现在呢就是上面有要求要发展壮大农村的集体经济，一直的在扶持农民致富，但是村集体呢现在呢相对来薄弱，然后如何提高这个村集体的团结凝聚的战斗力， 就是说得发展一下这个壮大农村的集体经济。围绕这个，我们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根据乡的这个实际情况，对于我们乡这种特殊的情况怎么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呢就是选择了这个中草药的种植。今年全乡15个行政村现在种植这个中草药的就14个村，其中有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土地呢都租赁了新一轮的百亩造林，没有这个剩余的这地可种了。它实行的这个经济呢是集体林场，也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另一个途径。这样14个村呢，但是我们也是分了旅游的沿线的村和不是旅游沿线的村。不是旅游沿线的村我们现在是有10个种了这个苍株的药材，形势比较好，也挺看好，也是个朝阳的产业，是吧？村干部也很有积极性，老百姓也很有积极性。所以说我们五一之前吧，将近10天的时间吧，乡村干部和老百姓一起抢栽抢种。我们苍株是300万株，大树是320亩，另外还有孙岔子是民俗旅游村，在景区。所以说呢，结合这个民俗旅游村的这个情况，这个村种植了木本香茹。这个木本香茹呢既是一个景观又是一个药材，这样呢跟这个民俗旅游有机的结合， 咱们也是因地制宜哈。 另外我们这也是一个产业调整吧，像我们这个地区种植什么香果啊干果啊，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影响不适合。以前呢也都是尝试过什么苹果呀这个葡萄呀，都不是很好。因为春短秋也短，冬季特别长，而且我们这也特别的寒冷，温差特别大，冬天的温差能达到35度乃至40度，然后呢严寒，所以说这种香果类的东西不太适合。咱们这个苍茹呢一般正常来说呢3到4年就可以出售，但是呢它这个苍茹好在哪儿呢，就是说不像其他的那种蔬菜啊，说那种香果这种季节性特别强，比如说我到3年头上就必须得卖，如果说我这一年这行情不是很好，哎，可以到4年头上再去出售，也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它这个呢， 储存， 对，它就是在地里继续生长，是完全可以的。 嗯， 如果来年的行情好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就是出土出售，比种其他的一些呢要好一些。 据乡长于春丽介绍，截止到采访为止，全乡已经采购苍竹幼苗300万元，12个行政村共整合集体土地550余亩，全部用于苍竹种植。如果效果理想，计划5年内扩大规模至10000亩。 说绿水青山如何变成金山银山，那你寻求一个路径，那我们肯定要培育一些产业来发展，同时壮大这个集体经济。 绿水青山嘛，不能破坏绿水青山， 对对对， 那只能是从农业这个方面来想啊。 对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这是生态涵养区，肯定要以这个生态保护为准，同时发展绿色产业，以不破坏生态为前提，这是我们的重点。同时，我们的绿水青山也是为我们那个咱们北京啊， 北大门， 北大门， 嗯， 为咱们北京保护这个提供更好的空气环境，有这个重要的使命。 也是非常凑巧，也很幸运啊，就是看到了咱们种这个苍竹的场景啊。 嗯嗯、对对对， 期待着咱们明年后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收成啊。 受农时所限吧，主要种植这个苍竹在咱们这地区主要是在五一节前，为此呢我们跟那个苍竹的种苗基地联系好之后啊，开始预计也就3-5天是不是就能完成了，结果这个用了8天时间构建了300万株苗，母幼苗大概的8000到1万株嘛，带了300多亩，这是用于集体经济。 嗯、 我们机关干部每天100多人深入田间地头，以百姓打成一片。更多的也是因为劳作嘛，劳作这个我们农村的劳动力也不够了。如果完全靠这个农村的老百姓来完成这项工作，在这个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有可能会到五一假期以后。 没错。 啊，所以我们是迅速的调整了机关干部这个。支援这个生产一线，用我们话说叫放下笔杆子拿起挂铲子，一方面也是转变了我们作风，拉近干群的纪律。 对， 用老百姓说，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年没有见过我们机关干部走入田间地头与老百姓一起抢农时，啊，有感而发说，你们机关干部都走出了办公室参与我们一线的农活劳动，我们更不能偷懒，虽然集体的事儿，但是我们又不能偷懒，有些肺腑之言哈，也挺让大家感动的。包括我们机关干部，通过这几天，有手磨破的，有起泡的，特别有些年轻同志是吧？从小在城区的环境长大，没参与过这农活，没有干过这些农活，没有